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我们讲义第24页第一行，第18愿，生念必生。真实有效，稳当快速，二六十中念佛就是不思议的善根。那我们如果感觉到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不足，用什么方法把它补足呢？就是念佛。啊，念佛能很快就把它补足了，变成多善根、多福德。有机会，我们想到报佛恩，佛加持我们，保佑我们，让我们在这一生遇到这个法门，能信发愿求生啊，所以报佛恩唯一的方法就是越有机会就把这个法门介绍给别人啊。所以经典我们月月都在印啊，大量的翻译，特别是法大誓愿第六，这是精华当中的精华啊，我们大量的在印写啊，希望同学们能够送给别人分享，不论他信与不信啊，没有关系，信的人得殊胜利益，不信的人也种了善根啊。因为这个信册子很小，一般人愿意接受啊。所以只要他念一句佛号，金刚种子已经为他种下去了啊，所作大小善事，业力回向庄严净土，临命终时，生念意念都能往生。但是有许多病人临终时候昏迷，连家人都不认识，如何能念啊？那么若是要想到临终时候得力，平时要用功，千万不能图侥幸啊，且需具备三个条件，这是临命终时深念一念必定往生啊，他必须要具备的条件，第一个，临终时头脑清楚，不迷惑啊。如遇不到善知识，他也不会堵三恶道，所谓好死好生啊。临终的时候没有障碍，不能往生呢，他也是人天两道。那么第二个条件，临终有善知识提醒，赶快念佛啊，这个例子先前就有。第三，一听到了马上觉悟 接受，不反对。啊，这三个条件真的千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所以平时要放下，临终时才有把握。啊，把这个世缘看得越淡越好。啊，每天睡觉时我们就想到我要求往生。啊，天天想，想到真的有一天阿弥陀佛来接引，欢喜的不得了啊，哪里有恐怖呢？啊，黄念祖老居士在往生前两个月全心全力念佛，一天念160,000声佛号，这是示范表演给我们看的。啊，那么在国外受生活的限制，早晚课不能间断，如时间不够就用十念法。啊，我们这个本子后面有介绍十念法。进一口气念佛不拘多少声，这叫一念。啊，所以念多少不拘，连续念10年，所用的时间不多。啊，早晚两次，此最简单的早晚课。啊，如一生当中一天都不去，也符合经中所讲的一项专业，这叫定课。啊，善课随时随处有空就念佛。啊，至于临终时念，是只念十声佛号。啊，这是这个大愿里头所说的。可是后面唯除无逆诽谤正法，啊，如果只犯无逆而不诽谤正法，也能往生。《观无量寿经》中有说到，诽谤正法者，是他根本不相信、不接受念佛法门，当然他不能往生。那他们有一个愿，那他不相信。阿弥陀佛说，能否往生要看幸运之有。啊，真的很重要，真心真愿意到极乐世界，这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必须具备的条件。啊，要真，关键的真字，真心真愿。啊，那品位高下呢，在于念佛功夫的前身。啊，不是念佛多少，啊，他讲的前身。啊，前身都是从信愿行上说的。我深信，深愿。啊，念佛功夫不间断。一句接着一句，啊，白天晚上，啊，不出声念，心上默念，行，啊，外面人不知道，啊，这叫功夫，啊，像黄念老一天念160,000声佛号，这是功夫，啊，这些。决定你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品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要晓得，这个世界别真，都是假的。啊，到后来一场空，什么也带不走，念佛要紧。啊，所以海贤老和尚 跟我们表法，他一天到晚佛号不离口，那别看他口里没有念，他心里佛号从来没有断过，这叫功夫啊。所以他的往生虽然他不认识了，那一生也没听过一次经，也没念过一次经，就是一句佛号念了92年啊。他念到什么程度呢？念到礼业行不乱啊。什么是礼业行不乱？大家知道禅宗最高的境界叫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净土宗念佛念到礼业行不乱，跟这个境界是平等的，是相同的啊。换一句话是就成佛了。念佛是因，成佛是果，一点都没有错啊。这是我们要留意啊，要特别注意啊。那么功夫浅的叫成片，成一片。海贤老和尚为我们实现的功夫成片，他心里头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啊，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这叫成片啊。比功夫成片再提升一级，叫四意心不乱。啊，四意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更深的是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这是圆教初住以上菩萨的境界。啊，谓之离业心不乱，生十宝庄严土。啊，再上去，那是佛的境界了，那叫常寂光土。啊，这是究竟圆满的佛果。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看得淡啊，并不是不负责任啊，否则要把佛法的形象破坏了。你看海贤老和尚啊，他给我们实现的是农耕，在乡下偏僻的地方，这个小庙没有人来烧香，没有供养，生活靠什么？完全靠种地农耕啊。他一个人做，一生开荒十几处，总共100多亩地啊，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养活道场里面几个老修行啊，当然还有多的啊，多的呢他不卖啊，多的救济周边困苦的人民啊，他都照顾到了啊。他是以他寺庙为中心，周围差不多100里到200里的他都能照顾到啊，让这一些居民日常生活无忧无愁啊。这是老和尚的财布施啊。老和尚一生念佛这个样子大家看到了，是法布施啊，他非常勤奋，不惜体力啊，认真努力做出好榜样，让大家心里面都能得到满愿。 安稳啊，对生活上没有顾虑，虽然吃得苦一点，但是不缺乏，这是属于无微不至。三种布施都具足啊，所以这是今天所说的，对社会、对大众，他负责尽职啊，不是对社会不负责任。啊，如果说出家人学佛的人家也不要了，父母儿女都不养了，不仁不义，这就把佛法破坏了啊！世间事我们比不上学佛的人啊，比这个不学佛的人要做得还圆满。放下是心里不要牵挂，用清净心生活，工作处事在人皆无啊，清净心就是真诚心，使社会人士看到学佛的人确实跟一般人不一样啊。啊，那么下面第十一章有两愿，十九愿文明发愿，二十愿临终戒饮。啊，我们看经文：国祖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国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这是文明发心啊。下面是临终戒饮啊，你看临寿终时，我欲诸菩萨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国刹，作阿惟约智菩萨，这是临终戒饮愿啊，不得是愿，不成正就。这两愿他做到了，圆满了啊，决定不是虚妄的啊。在第二十愿里头，这一句话很重要：作阿惟越智菩萨啊。善导大师说前面的五愿是最真实的愿。五愿包括第十九愿啊，发菩提心啊。第二十愿，这一愿也非常重要。你到极乐世界是什么地位？地位太高了，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是化身菩萨啊，他们在哪里？他们住十报庄严土。那极乐世界出去的人是凡圣同居土啊，有天人方便有余土，对，是有这桩事情。而实际上呢，这你讲清楚了，做阿惟越智菩萨没有说同居土除外，方便土除外，没说这个，没说这个。那么换一句话说，阿惟越智菩萨是十报土，那就说明了方便土往生的，同居土往生的，在极乐世界实际他们的生活状况全是十宝图，这就不可思议了啊。这一点 我们要特别留意，我们为什么学这个法门，就是为了一生证得阿惟约支菩萨。这什么境界？在一般说，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才是阿惟约识。我们待业往生啊，没有破无明啊。到西方极乐世界也做阿惟约识菩萨，这不可思议。所以这一愿特别重要。善导大师讲了五愿，我加这一愿进去。就加这一句，做阿惟约识菩萨。我们看注解第十九愿，最要紧的是发菩提心。观无量寿佛经提到发菩提心含有三心，第一个至诚心，真诚到极处，此是菩提心之体，体必有用，其用呢就是身心其回向发愿心。身心是自受用，回向发愿心是他受用。马明菩萨在大乘起心论当中说，菩提心分直心、身心、大悲心，与观心字面不同，而意思相同，此三心古来祖师大德解释很多，各位可以参考，在此就不多说了。藕益大师在弥陀要解所说的最为简单扼要，他说真正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这个心就是菩提心。不是假的，我是真的。阿弥陀佛如果现在来了，我马上就跟他去。我对于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留念，这叫菩提心。不能阿弥陀佛现前了还跟他讨价还价，我这里还有没有交代的事没办完，还有我家亲人没有去告别一下，这不行。这种牵肠挂肚的事情全是障碍。没有真能放得下，见了阿弥陀佛什么都不要了。跟他走就对了，就到极乐世界去了。那么藕益大师教给我们这个法门，简单到基础，信愿持名四个字。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这信愿，我真愿意到极乐世界去，巴不得现在就去。持名就是老实念佛，一生一句佛号念到底，叫老实念佛。让我们心这个心念念都是阿弥陀佛，没有一个杂念，没有一个妄念，这叫持名。所以他说的是真的。从往生传上看，有不少念佛往生者，尤其是乡下老太婆，站着走的、坐着走的都有，他们并不知道什么叫菩提心。但是他真的发心发菩提心，为什么？一心一意求生西方就是菩提心，他一心一意求生西方，所以他确确实实符合无量寿经上的 要求，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他做到了。啊，欧耶大师业余道破，真心发愿求生，然后再修筑功德。啊，他的行持、处事待人接物，自然不一样。啊，未发菩提心之前，起心动念，他想到自己。啊，发心之后啊，变了，念念为众生设想，把自己忘掉了。这一点要学，要认真的学。啊，要学得很像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就是这样的。啊，他是我们的榜样。是想尽方法把这个法门介绍给大众。冷静地想一想，我们到这个时间来是干什么的？啊，现在人人都爱看电视、电影、歌舞、报纸、杂志、画刊，这些东西都是在搞六道轮回，与我们不相干了。啊，真学佛的人一看不需要，啊，家里人要看电视，只能由他，他被境界所转，你看了怎么样，如如不动，啊，知道画面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外不着相，心里也没有染着。再用定功啊，一家人过人搞过人，啊，不想妨碍。六波罗蜜是菩萨修学的六大纲领，第一个是布施，布施是万缘放下，心中一切妄想执着分别忧虑烦恼牵挂通放下，这叫布施。啊，持戒就是守法，守老师教戒之法。啊，并不是限制在杀盗淫妄，啊，杀盗淫妄当然要遵守，还要守现在这个地区的法律风俗习惯，然后我们修学才不会受到阻碍。愿如，无论做什么事，要有人心、耐心、长远心，啊，我们的理想愿望才能达到。啊，这个理想愿望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第四是精进，精进是天天求进步，一门深入。啊，法门无量誓愿学，这句话没错，但必须先要烦恼无尽誓愿断，先断烦恼，否则所修的都是邪知邪见，反而坏事。祖师说的话一点不错，烦恼不断要专修一门，烦恼断了可以广修多闻，这个不能不遵守啊，不遵守就不能成就啊。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在李老师的麾下，同学很多啊，啊，看看同学们能有成就的都是熟老师规矩，啊，不能成就的都是随自己的意思，不守老师规矩。这六十年 看得很清楚啊，一点都不错啊！啊，证明古圣先贤、祖师大德教给我们都是真话啊，先断烦恼，后修法门。啊，是往往看到一个人用心修学，未出名的时候人很谦虚，出名之后啊，傲慢心就生起来了，功高我慢，什么都瞧不起啊，因为他学的东西太多，不学多闻，学的越多烦恼越重，到后来一事无成，反而障碍了往生。那唯有精进才能得定，定是枢纽，慧是目的，最后啊是般若智慧呀。啊，我们也应该用这个标准，坚固不退。啊，平常用功要一心念阿弥陀佛，昼夜不断。一日之七日叫大佛期啊，七天七夜不能中断啊，见任何人大佛期的时候不打招呼啊，那个佛号一句一句接上去不能中断，这打招呼就中断了啊！所以参加精进佛期，精进佛期现在少了啊，不容易。七天七夜，这佛号不中断啊，避免大宣查。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许多道场大佛期变成法会了，已经失去本来的秩序了。啊，念一天一夜容易做到。啊，因为24小时专注一句佛号，效果比平时念佛大得多。啊，经上讲夜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菩萨迎现其前啊，经虚与间这时间很短暂，你就到极乐世界了啊，其身无常，到极乐世界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你的地位就是阿惟越智菩萨。这几句话非常要紧。前面曾经提到十方众生往生，没提出条件啊，哪些人由佛接引，哪些人佛不接引啊，换一句话是所有众生临命终时都是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应当以48愿为基本的根据，阿惟越智是梵语，就是不退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云阵散不退啊，这一句话重要，云是圆满证得三重不退啊，等于圆教八地菩萨，这还得了吗？啊，这是弥陀本愿的加持。我们要感恩呢，我们要接受啊，要真正听话了，要真干了。啊，这个利益太大了，真的是无量无边。啊，从一个凡夫就到了八地， 这很得了吗？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啊，有一些菩萨们相信你能往生，但是不相信你能做阿惟越智菩萨。啊，我们相信阿弥陀佛在此地说的话，句句真实，一个字妄语都没有。啊，那我们就有福了，我们完全接受，依教奉行，啊，知道这是弥陀本愿加持。啊，再看下面第十二章，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终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啊，这一段是讲十方信愿持名的众生。啊，真正发愿，愿心坚固，没有一个不往生。那重点是在下面，若有俗物，我这一生没作物，不能保证过去生中不作物。无量劫来在六道轮回里面打滚，哪有不足我的道理？啊，那么这些过去生中造的恶业怎么办？佛教给我们悔过即生，你只要能够后悔，啊，再不作恶了，啊，为道作善了，啊，遍持精戒，这就是诵经持戒，发愿求生净土，命中不会再跟三恶道，啊，不会堕三恶道，啊，即生恶果。若不尔者，不去正觉。啊，这一句，这一章并不难懂。啊，我们看这个注解。啊，凡夫往生，平时依教修行，积功累德，发菩提心，智持名号，余生极乐，无不随得。啊，个个都能埋怨，都能成就。还有一种术语，悔过往生的。那其品位高下，那要看他忏悔心的程度。啊，在观经里面看到二十世王犯忤逆罪，临终时忏悔，念佛往生。啊，佛说他往生的品位是上品众生。那闻我名号，信念我国，这个文字里头有信有解。啊，信念当中一定有愿有行。换一句话说，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他都具足了。啊，三个条件都具足。往生西方的意念非常坚强坚固，啊，有强烈的欲望，至终得本，就本宗言就是智持名号。我们怎样至终得本？念佛就是。啊，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榜样，一句佛号念了92年，念念不曾丢失 这就是忏悔啊，这就是断我修善积功累德，就用一句佛号。92年，让我们看到无与伦比的成就啊，这不是假的啊。他老人家往生肯定是上品上生，啊，阿舍世王是造无逆物，贤公老和尚没有造物，92年不间断，当然是上品上生，啊，超过阿舍世王多多啊！啊，这一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我们要想断我修善积功累德，只要相信信愿持名，你就做到了。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顶，一生所解所行所修者，就一个愿望，就是来生到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不如愿，过去所造的恶业应当忏悔，念阿弥陀佛就是真忏悔，不要再用别的方法啊！心里只有阿弥陀佛，恶念就消失了，又何况又得阿弥陀佛十方诸佛为神加持啊！是自古以来有不少大德，也不是一学佛就学这个法门啊。莲池大师、欧耶大师、近代的净光大师都是通宗通教啊，到后来接触这个法门马上就相信啊。我学佛之后第5年遇到净土法门，但是不相信。那最初教我的是禅云法师，我没接受。那以后跟李老师10年，他是印光大师的学生，专弘净土。我接受他的教法，尊敬他，不排斥，但是还是不相信。那我到我讲《华严经》讲到一半，发觉华严会上所有菩萨都念佛求生净土，文殊普贤是华严世界等觉菩萨，在40华严第39卷里面有一段经文详细的给我们说明文殊普贤发愿求生净土啊，经上说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十地十是初地，宗是等觉，一共11个位次啊。这11个位次的菩萨，他们都念佛求生净土。我看到这些经文，才知道事实真相。知道之后啊，才相信这个法门是一切诸佛度众生了生死出轮回成佛道的第一法门。 啊，这一句话，我在《无量寿经》黄念祖老居士注解里面，序文上写进去了。啊，真是难行之法。所以建立信心有两种，一种是真心认识明白了解，信心决定不会动摇啊。另外一种呢，是老太婆式的信仰，虽然不懂而善根深厚，叫他念佛他就死心塌地的念佛，一生不改，决定往生，我们不如他了。这个要知道啊！啊，台北年有念佛团，有一位李继华老居士，这是我初学佛的时候认识的。啊，有一次集会的时候，他向莲友讲了一个半重点，声音洪亮，讲完之后向大家说我要回家了。啊，大家以为他年岁大了，那时候80多岁了，要回家休息，没有想到他下台走到客厅，在沙发上一坐就往生了，真自在啊。视线给我们看的，我们那时候才20几岁啊，啊，看到这一幕那是现身说法，没生病，没有一个人想到他会往生的。啊，为大家讲开示，讲得很欢喜，很认真，啊，让大家鼓掌赞叹。他跟大家辞行，我回家去了，回极乐世界老家去了。那么有人说他2-3个月之前就知道自己要走，心系家事，到老朋友处聊聊天，好似有惜别之意。啊，这李继华老居士啊，这我认识的人啊，见过的人。那么下面就是我没见过的，我听说的。二次大战之后的香港何东居士夫人，就何世林将军的母亲，全家是基督徒，只有老太太幸福啊，但是儿女啊很孝顺，所以家里头有佛堂啊，彼此没有冲突啊。他们学基督的学基督，老太太念佛念他的佛，啊，个人不相妨碍，啊，那么他的往生给香港人很大的启示，啊，他往生那一天，他预知时迟，把他的子女及家中亲属统统找来，他说。我们一家宗教自由，但是我今天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们母子一场啊，今天呢你们念声佛啊，念声佛号送送啊，这是最后的要求，于情于理都讲得通。他盘腿一坐， 坐了不到一刻钟就走了。这一表演呢，他们一家人都幸福了。啊，从基督教改信佛教，啊，吃信佛了。啊，平时不说话，临终表演给大家看。啊，结果多了一家人。啊，世间什么事都是假的，只有这一件事是真的。啊，所以不怕人不相信，只怕我们自己功夫不到家。啊，功夫真正到家，表演给他看，他真相信。啊，未到做善，便持精戒。啊，善恶的标准要知道，佛的教诲是标准，戒律也是善恶的标准，但有一个总的原则，那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是总原则。更进一步，凡是对自己有利的就是我，为什么？它引起你的贪嗔痴慢。凡是利益众生的是善，啊，应知世人与佛的观念不同，佛是觉知觉悟的人，圆满觉悟的人，众生在迷眼。啊，六道从四时之力的念头上来的，啊，只要有我，就有轮回，就有三界六道。佛法自始至终就是破执，破了我执就证阿罗汉，超越三界。啊，念念为我呢，增长我执，有法执者不能见性，这是事实真相。又如参禅，耶稣一个月不出定，但是我执没破，他的果报呢，将来可能在世界天，在无色界天，出不了三界。念佛可以了生死，出轮回，生西方，但我这个观念越淡越好，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高，所以平时处事起心动念为别人设想，为社会设想，不要想自己，每一天读诵经典，接受佛的教诲，把佛的教训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见解、生活行为，此之为学佛啊，这真学佛了。如此行持，命中绝不会堕三恶道啊。为什么？相由心生，你心里头没有三恶道啊。三恶道是贪嗔痴啊，贪心重的魔鬼道，嗔恚心重的地狱道，愚痴重的畜生道啊。所以你不贪不嗔不痴，所以你不会堕三恶道啊。这就是相由心生。下面第十三章啊，有三愿，过无女人愿，厌女转男愿，莲花化身愿。我们看经文，我诸佛时过无妇女，这就是二十二愿。啊，只有一句经文。啊，下面第二十三愿， 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生我刹。这是厌女转男也。下面经文：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这第二十四愿，莲花化身。这一章里头有三愿，我们看，注意，阿弥陀佛。在行菩萨道时，看到十方世界男女杂居啊，纠缠不清啊，所以他建造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没有妇女，凡是女人生到极乐世界，通通是男生，相貌如有美丑不同，就有差别，西方世界是平等的，所以相貌完全一样。为什么？相貌不同，相貌好的，容易起傲慢心；相貌丑陋的，容易起自卑感，这都是烦恼。所以极乐世界要求是平等对待。我们讲和睦相处，所以他的相貌相同，身体体质也相同，个个都是无量智慧、无量寿命，相貌完全跟阿弥陀佛一样，底下是唐朝道宣法师说过。这是律宗初祖，终南山的道宣法师，也称为律师。他说过，凡是有女子的世界，必有地狱。佛在经中有此一说，从前女人苦难多。中国印度都如此，那么今天社会开放，男女平等，学佛有成就者首推在家女中，这末法时期颠倒了。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古时候学佛的人成就排列第一个，成就多的出家男众，其次的出家女众，再其次的出家男，在家男众，最少的最少的是在家女众。现在不一样，掉过头来了。现在学佛成就真正往生的，排第一的在家女中，排第二的在家男中，排第三的出家女中，排最后的出家男中。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的，颠倒了，是不是真的呢？真的，我们仔细观察，你看在家的女中，念佛成就的多，男众就没有女众那么多，出家就更早。出家是有这个形象，但是与佛法相违背呀，这是不能不知道，不能不警觉的。 啊，我们再往下看，今天社会开放，男女平等，学佛有成就的首推在家里头，十方诸佛刹土，众生均不出太鸾石化。太僧如父母兄弟夫妇之情，如绳子绑起来，很难得断了。啊，那么西方莲花化身就没有这些牵连。啊，这是说莲花化身的好处啊。人人都是莲花化身。啊，下面这一章也有三愿。啊，天人礼敬愿，文明得福愿，修书圣行愿，行愿。啊，这个不难懂。我们看经文，我祖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这第二十五愿。啊，第二十六愿，若闻国民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不缺。啊，末后这一愿，常修殊胜梵恨，若不尔者，不取真修。那么以下这几愿都是说学佛真正用功，但是他不想成佛，他还希望啊得人天福报。佛很慈悲，佛是门中有求必应，你想求人天福报，佛就帮助你成就你。啊，人天福报里头能发大心，啊，帮助一些众生学佛，给他们的机会，这个福报的确很大。啊，特别像现在这个时代，啊，今天我们用的方式是用卫星、电视，啊，用网络来传播。啊，讲经在摄影棚里面，听经的人不多。啊，通常我讲经在摄影棚听经，两三个人，啊，五六个人就很多了。啊，可是不在现场，啊，在电视机前面，在网络前面听见的人太多，通通受利益了。啊，那么这确实有菩萨法性。啊，有的是极乐世界再来的。啊，有的是我们这个地方的学佛的同学。啊，慈悲心切，想介绍佛法给一切众生。用这个来做手段，这个好啊！佛都会满一切众生的愿啊，那么他跟极乐世界有无比殊胜的缘分啊，也是临命终时信心坚固，十念必生。我们不能小看这些人啊，他生到极乐世界就是阿惟越之菩萨，这必须要记住的。啊，我们看这个小注， 佛说一切法门，皆因机说法。此心是对根熟众生说的。啊，根熟众生呢，就真心，真愿意往生，他决定这生净土，这叫根熟众生。啊，换一句话是，他这一生成佛的机缘到了。好啊，非常难得。啊，那么还有不想成佛，这一愿佛就帮助你得人天福报。啊，是这一愿亦可助人得人天福报，以读经念佛方法求世间人天福报。啊，第一个要欢喜信受礼拜归命，这是很多 啊真正照做啊，何者为善？应做啊，善是善业，佛说得很清楚啊。啊，日常在僧团里面，六合六度。菩萨的善行啊，应当要学习应处，何者为恶应之啊，十善业道反面就是十恶啊，无戒的反面是无，那就不应该做啊，以清净心修六度，出世在人间，以此六条为标准，他人见到你自然神功尽显，得到大众的尊敬，来生生富贵家，没有缺陷，因为善根深厚，来生还能遇到佛法。啊，这是文明啊，天人理解的福啊，来生继续修殊胜行，殊胜行就是念佛求生净土啊，这是这一类人，他这一生不想去，来世，来世还有机会啊，依照这个经教所说的啊，来生还有机会。第十五章，有四愿啊，经文不长，我作佛事，各种无不善念，这是第二十八愿。所有众生生活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这是第二十九。若如漏尽比丘，啊，这是三十愿啊，所受快乐如漏尽比丘。若其想念贪其身者，不去真觉啊，这是第三十一，只有两句啊。若其想者贪其想念贪其身者啊，后面这一句是若不尔者不去真觉啊，省了一句啊，作为总结。我们看这些西方时期无三恶道，而弥陀经上说西方时期有白鹤、孔雀这些飞鸟， 这是不出生，不是的，不是是什么？他们是阿弥陀佛变化出来的，啊，为的是讲经说法，使大家随时随地都能听到说法的声音。佛说一切众生分为三大类，第一类真定觉，他们所修学的法门绝对正确，有结果，叫真定。第二类呢，邪定觉，无论修什么法门，理论、方法、境界，无论怎样精进努力，得不到结果。啊，第三类呢是不定觉，完全看缘分。他遇到真正善知识，他就是真定觉；他遇到邪门外道，他去学习就入了邪定觉。所以善知识非常重要，你跟谁学，什么人才知道你啊？善知识现在很难找啊，比不得从前啊。从前修行明心见性，一切通达，他就上山住茅棚闭关了，等于向大家宣布我已经毕业了，等待人来请他下山弘法啊。现在没出家就闭关，已经漫无标准了啊！住山闭关不是开悟的人呐。那么目前呢，只有一个办法，真正修佛就这一条路，学古人，做古大德的私塾弟子。啊，老师已经过世了，我对他仰慕，我向他学习。啊，中国第一个榜样就是孟子，孟子仰慕孔子，而不在同一个时代。啊，也就是孟子那个时候，孔子已经过世了。啊，孔子虽然过世了，但是孔子的著作留在世间啊，孟子中学呢，就从孔子留下来的著作为学习的标准，为学习的教材，他成功。啊，这是在历史称为孔子的私塾弟子。那么呢，其他的例子在中国很多啊，譬如汉朝司马迁啊，《史记》的作者，他学左丘明。左丘明跟孔子同时来啊，左丘明早就不在了，但是春秋左传就是左丘明的作品啊，司马迁就念左传啊，他学成功了， 啊，所以他的文章很像作者。这我们要记住啊，我们今天找老师找不到了，怎么办？这给我们很大的启示。我们找古人啊，找谁呀？找祖师大德啊！我早年年轻的时候，在台中跟李炳南老居士学经教啊，老师很客气的告诉我，他说我的能力只能教你五年啊。五年之后怎么办呢？他叫我学印光大师。印光大师不在了，文钞在呀。他把印光大师的文钞正篇两册，续篇两册，那个时候一共四册，给我，要我学印光大师。这就是师叔过人。啊，那么现在我晓得有一位年轻的法师啊，我不说他的名字，没得他同意啊，他真的在印光大师文钞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念了几十遍啊，你在文钞哪一段说什么他都知道，好像能背诵的样子啊，所以我劝他用印光大师文钞里面的话给无量寿经做一个注解，啊，印光大师没里头没有注解的啊，就不必注，有注解的地方通通把它找出来，一句一句对上号啊，做一本印光大师啊注解的无量寿经啊，大师是我们学佛念佛人非常尊敬的啊，非常仰慕的啊，我相信对于念佛同修啊，一定有很大的帮助啊！我希望他这个作品能够在一年之后出版流通。在这里，那我们也得到了信息，我们以后往后啊，学佛找不到真正善知识，出家在家都找不到了，怎么办？就用这个方法啊！我们在台湾来做实验，我在台南极乐寺，极乐寺的建筑是学校，这个道场里面没有殿堂，只有教室，大大小小有八个教室啊，最大的一个教室可以容纳一千人啊，佛堂也是个大教室，可以容纳三百人啊，最小的教室可以容纳五六十个人， 我们希望供养发心学经教的同学，无论在家出家，你真想学，我供养你，我帮助你啊！怎么学法呢？看观点啊，我们把注解都把它做成有声书啊，有声书就是有读诵的音声，有文字啊，荧幕上打出来是文字，没有人的人像，没有，完全是文字啊，你一看一遍就是读过一遍啊，它有声音，你跟着它读啊，像无量寿经怎么学法，一天读十遍啊，读上一年一千遍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的，你自然就会讲了啊，像无量寿经读一千遍啊，用过这个方法啊，注解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从头到尾看三十遍，你能看得懂啊，这样子大概一年半的时间，这一部经就通了，一经通一切经通，虽然一切经通啊，我还是希望你永远讲这一部经，这部经太需要了，太好了啊，众生遇到这个经典决定能成就，不会错过啊，这个方法好啊啊，一个人可以学，两个人也可以学，学生不拘多少啊，我们用这个方法啊，那么这些年我讲经留下来的光碟、录像、录音数量都不少啊，都是很大的数量，你可以在里头选一部啊，无需要老师盯着你，你就用这个方法就能学会啊，在家同学不必到寺院，在家里也能学会啊，如果你工作辞掉了退休了啊，一天看十遍，看上一年一定会想啊，那你就能开讲座啊，讲座先开小的，什么叫小的，朋友三个人五个人啊，你给他讲这部经啊，从头到尾讲一遍啊，然后慢慢扩大啊，十几二十个，三十四十个，讲个三五年熟了啊，就是一代大德出现了啊，用这个方法可以培养讲经弘法的人才啊，比佛学院好，佛学院课程多，老师多，会把你头脑讲迷惑了啊，这样是你专心学一样，你头脑清醒，你能专注，你会得法喜啊，法喜充满啊，这就是我们要找古人啊，今人找不到，找古人啊，你看这里唐朝的韩愈是司马迁啊，今人找不到就学古人，佛门里面偶业大师梁武廉耻学得很像，也成为一代祖师啊，我今天给诸位介绍一位 大善知识，谁呀？阿弥陀佛啊！根据《无量寿经》修学，能把这一部经的理论都搞明白了，教训都能在生活当中落实，你就是阿弥陀佛第一弟子。啊，如果没有这个缘，我们台南极乐寺提供了道场来照顾你，让你专心学习。啊，学几遍之后，我们也听你的报告，啊，你也得讲给我们大家听听，啊。用一个小小时啊，这回馈嘛，这报恩嘛，啊，这样就能成就啊，真正成为弥陀第一弟子。西方世界往生大众的快乐发喜啊，如漏尽必求，就是阿罗汉。漏尽是烦恼断尽，啊，漏是烦恼的代名词。啊，烦恼有三大类：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啊，这个尽是大乘尽，应该以大乘教义来解释，小乘只断见思，大乘漏尽是舍利菩萨。见思烦恼啊，而是法云地的菩萨，见思烦恼断了。四十一品无明已经断了三十九品啊。下面是那两品，这是大乘罗汉、阿罗汉，这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无学，阿翻作无，罗汉是学习，啊，无学就是毕业了，我所学的都学完了，啊，就成罗汉，小乘学完了。像小乘罗汉，大乘学完了，那就是大乘罗汉，啊，所以称大阿罗汉，啊，身见已破，不再起我知我见之念，啊，佛为什么还讲这种话？因为我们是待业往生，身见未断。随时想到苦，二到极乐世界由阿弥陀佛本愿功德加持，这个烦恼心起念头习气也不会再起来啊，所以法喜充满，这个法喜充满我们体会不到，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感受到了啊。上面第十六章，我作佛事，生我过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多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摄经行道，于汝众生，若不二者不去成就啊。这一愿里头包括啊，一章包括三愿，第二十三那诺延伸啊，第 32、33光明会变，34善谈法要啊，这是道及西方极乐世界之后，体身体强健啊，体健力强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健康强壮啊，还无法形容。下面是身为金刚不坏身啊，那诺言是金刚力士神的名称，比喻坚固，那、啊、身体好啊啊，身顶皆有光明，光明是由清净心生出来的。现在社会有神通的人很多啊，这些人呢能看到光明啊，也有人能力第三尺啊，那么他们这些能力不是自己的，这才真有啊，这多半都是妖魔鬼怪加持给他的，他被妖魔鬼怪控制啊。我们学佛常常到各处去讲经教学啊，看到的听到的有这些思想出现啊，我们知道这并不如法，所以不要被他们欺骗，我们坚持信愿持名就会有成就，不被外面动摇啊，这很重要。所以信要真一心，愿要坚固的大愿啊，保证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圆满的往生极乐世界，这个重要啊，比什么都重要啊。善谈诸法密要就是讲经教学啊，现在讲经的人少了，所以我劝各位发心学讲经，不要以为自己无智慧而不学。假如真发心，为了报佛恩，弘法利生，不图名闻利养，讲经时候自有佛菩萨加持啊，有时在讲坛上发挥出来经中的奥义，真的是淋漓尽致啊，事后想不起来说些什么。有时候预备讲演的资料，开讲之后通通用不上啊。各位将来如果参与讲经，可能遇到这种情形啊，这些情形自古以来每一位讲经的法师甚至在家的居士都有这些感应啊，这些感应是正常的，那是佛菩萨加持啊。就现在讲经有方便，我们用录音机把它录下来，讲完之后打开来自己听一遍，你会听得非常惊讶啊，讲得很好，自己知道我怎么会讲出来的啊，我没有这个境界也就能讲出来啊，这就是明显的见到佛力加持 下面第17章，有两愿，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出。这是一生不出愿。下面，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石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心性，修菩提心，行普贤道，立身他方啊，虽身他方世界，永离我道。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这是教化随意愿。第36愿，我们看出去，一生不出愿，颇为重要。佛曾保证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一生决定成佛。啊，就是前面讲的第12愿。决定正德，无上菩提啊，决定成佛。那一生不处是等觉菩萨的地位，原教的一生不处如观音是指，假如我们到西方要多久才能回来啊，度我们的家亲眷属要多久？到了西方，跟阿弥陀佛见面，就得到阿弥陀佛威神加持。换一句话是，就能再回到我们这个世界上来，教化一切有情，来去自如啊，不会再有隔音之谜。七地菩萨还有隔音之谜，生到西方啊，能得到如此殊胜的功力，到十方世界教化众生，其目的就是在发起信心，使其对佛法产生信心。已经认识佛教的人，那就帮助他们修菩提心。最高的阶段是帮助他行普贤道。记住，往生只要见到阿弥陀佛的面，得阿弥陀佛的加持，你愿意回来，立刻就能回来，没有障碍，不能不知道啊。啊，诸佛菩萨的实现，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啊，凡是一尘了义的经典，都属于普贤道，为最高的佛道，永离我道。不是不去我道，而是成愿化身去的。目的在教化我道众生，而非业报。你比如地狱众生在地狱受苦啊，地藏王菩萨在地狱中，一切苦乐都不受，苦乐之事是有的。 他的心是定的，所以他没有感觉到什么。这个道理啊，要懂。啊，那么地藏王菩萨在地狱里面是什么样子？啊，我们看到很庄严的菩萨像啊，在地狱里头，他跟地狱人相貌相同。他在畜生道度畜生，一定跟畜生道身相相同。啊，他在恶鬼道，他现恶鬼道身，跟恶鬼道相同。这个一定要知道，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现身自在啊，变化无有穷尽啊！观世音菩萨讲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现什么身啊？其实三十二是类，三十二大类啊，展开来无量无边，我们无法想象。啊，地藏菩萨如是，所有的菩萨皆如是，没有原谅的。啊，那么凡夫麻烦在哪里呢？心随境转，这个麻烦大了。啊，为其所迷，事实真相，完全不了解。菩萨知道整个宇宙事实真相是什么？大乘教里佛常说，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是真相，叫实相。你要真正明了，六根在六尘上，就不起心不动念，看得清楚，听得清楚，啊，就是不起心不动念。这是什么境界？这是如来的境界，佛境界。啊，还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菩萨的境界。啊，就六根接触六尘呐，眼见色，耳闻声呐，啊，他还有起心动念，还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阿罗汉。啊，如果通通有，六根一接触到六尘，就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叫六道众生。我们如果懂得这个道理，你就懂得真修。真修是什么？就在境界上练呐、啊，练不起心不动念，练不分别不执着。啊，这叫真修行呐、啊！啊，到真的不执着了，就证阿罗汉；再进一步不分别了，就证菩萨；啊，最后不起心不动念，就成佛了。啊，道理不能不懂，懂道理。我们修行的方法功夫就得力，我们用一句佛号啊，如果起心动念了，赶紧阿弥陀佛啊，比如见色 啊，看到这个思想生欢喜心，想自己拥有，这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起来了啊！怎么办呢？阿弥陀佛，回归的佛号，这些念头通通打下去，这叫真念佛，念真佛啊！真佛就是法身佛，就是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那就是真佛啊！万缘放下，得大自在啊，能够不执着，有起心动念，有分别不执着，阿罗汉，在经中叫功夫成片啊，这是念佛最低的功夫，有这个功夫的人决定得胜啊，阿弥陀佛就会来给你报信，给你递信息，你跟阿弥陀佛就联系了啊，如果你想去，强烈的愿望想去，我还有寿命我都不要了，阿弥陀佛会来接你不能不知道啊。我们再看下面的问啊，这凡夫心随境转，唯其所迷，事实真相完全不了解，所以受苦受难啊！啊，西方人心都清净，这个西方是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人心都是清净，而且这个清净不会失掉，因为阿弥陀佛的帮助，无论在什么卧道当中都不会受他的影响，或者你说法，或者听法所影响中，文殊普贤舍利佛摩建立都是古佛再来，他们来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现菩萨身做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啊，他们在唱戏呀，前台后台不一样啊，也许到了后台老师变成学生啊，所以佛法常讲本即因缘，一佛出世千佛永护我啊，一尊佛出世他来教化中当主角，还有很多人配角，那配角里面很多都是老师啊，那不是同学啊啊，来办什么学生？哎，办佛的学生啊，出家的声闻学生，在家的优婆塞优婆夷的身份啊，实际上是一尊佛，古佛再来啊，所以一尊佛出世，千佛拥护，这是我们要学。啊，神足是神通，佛不大用神通接引众生啊，为什么？妖魔鬼怪都有神通，众生没有能力辨别，所以佛教化众生禁止用神通，这个很有道理。但是遇到有大影响的人，如过往大臣啊，他们影响力大，在他们面前有时候也现神通啊，这是特殊的例子啊，没有例外的。 那么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是凡夫，我们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影响力，所以遇到神通这个事情，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啊，不能被他骗了，啊，被他动摇了信心，我们就丧失这一次往生极乐世界的机会了，就太可惜了。啊，所以要真心，对于我们一经教，一法不一人，啊，佛教给我们的四义法，法是经典。啊，这个经典真经啊，下联句老句是从大藏经现存的五种原译本汇集成这一部，一个字没有改动，字字句句都是五种原译本的经文啊。那换一句话说，经是真经，字字句句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注解是正知真见。为什么？他用了83种经论来注这个经，用了100种祖师大德的作品来注这个经，所以注是正知真见。经是真经，决定不能疑惑，决定不能怀疑。那我们依照这个经典来学习，信皆信真。那幸运持名，这一生决定成就。我们要相信啊，决定不能怀疑。啊，这一部经难，在这个时代出现。啊，这一部经是李老师给我的。啊，给我这个本子。是他过去在台中第一次宣讲的时候把段落都勾起来啊，就是扩盘通通注解注出来，我们称它为梅注啊。这个本子我也印了很多供养给大家。早年我在国外讲无量寿经都是用李老师的为主啊，做讲经的底本参考资料啊。李老师往生之后，这个本子就大量的流通了，在海内外啊，又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啊，注得太好了，我们欢喜赞叹啊，所以以后依照老居士这个注解，我也讲过几遍啊。85岁之后，我把华严经放下了，不讲了，专讲这部经。目的就是求生净土啊，自利利他啊，也给大家做这个榜样啊。一切经里头我选择什么，就选择一部，就选择无量寿经可出啊。第一生一心一意专门讲这部经，一边讲完讲第二遍， 现在我们讲扩注，这一次第四次啊，总不离开这部经，不离开一句阿弥陀佛，我们就会成就啊！一定要知道，像海鲜老和尚说的好好念佛，求生净土，成佛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啊！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